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陪着您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a piece of news related to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Yeah, the title of this piece of news is 7 new events will be included in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给大家先把这个新闻呢用英文给大家读一下。 对，这个新闻其实主要关注的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会新增七个比赛小项。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着重给大家介绍这篇新闻，给大家讲解这七个比赛小项到底是哪七个比赛小项。 Seven new event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which witnesses the highest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athletes at a single Winter Games to date.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Executive Board in July approved the addition of women's water bob and freestyle ski big air, as well as dynamic mixed team formats,including short track mixed relay, a ski jumping mixed team event, mixed team aerials, and a snowboard cross mixed team event. 好，那么这个新增的七个比赛小项分别是女子单人雪车、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跳台滑雪混合团体、自由式的滑雪大跳台男女、自由式的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 嗯， 好，这里边呢提到的这些项目呢，不妨大家也检验一下，这一阵子听冬奥的各个冰雪项目，你还是不是能够大概猜出来是哪一个英文对应哪一个中文。 没错，那么国际奥委会呢在七月份正式确定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这些项目设置，那么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相比，四年后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将新增您刚才说的这七个小项的比赛，金牌项目总数达到了109个。 而且呢，他强调的是呢，主要就是女子的这个 参赛的一个比例， 哎，女子参赛，所以他英文他直接就用了这个 highest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thletes 啊，这个 representation 大家知道 represent 就是代表啊，那么有更多的女子选手的代表，英文会这么说，但是其实呢，我们中文就会说增加女子项目。 So the seven new event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Which witnesses the highest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athletes at a single Winter Games to date. 好 ,to date 就是到目前为止的意思，这是两个单词 ,to date, 就等于 up till today. 我们知道其实冬奥会运动呢有的时候是很激烈的，它需要从雪山上面去滑下来，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惊险的动作，所以一开始呢男子运动员会比较多一点， 对， 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女子选手也参加到冬奥运动会中，那么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呢就会给这些女子选手展示他们的体育风采竞技魅力。 IOC Sports Director Kate McConnell said the addition of these new events for Beijing 2022 reflects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make the Olympic Games programs more youthful and gender balanced. He added, I'm very pleased to see the increase of female athletes, especially in such exciting, groundbreaking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sending a message that the size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s being directly addressed.好，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主任叫 Kit McConnell， 他也说了，增加了这些新的项目之后呢，北京2022年呢就会反映出我们持续的致力于让奥运会各个项目更加充满了年轻的 youthful， 对 youthful 就是青年人的，还有呢要让它体现出来性别的平衡，叫 gender balance。 我发现奥运会也是在逐步的发展中，从增加的项目啊，新的规则制定来看，其实奥运会也是随着时代在发展的哈，所以它体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感觉。 对， 同时呢增加更多的女子项目，可以达到这个 gender balanced。Gender 就是性别嘛， 对 ，Gender balance， 也就是说，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男女运动员都有各自的机会去展现他们的冬奥运动技能。 他还接着说到了，我非常欣喜的看到了女运动员数目增加，尤其是在这样令人振奋，同时呢又是一种突破性的体育赛事中，同时。冬奥会呢我们也控制了它的整个的规模啊，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点。北京的冬奥会就会成为冬奥会历史上女性运动员比例最高、女子比赛项目最多的一届。 Beijing 2022 will see more female athletes and women's events than any other Winter Olympics, with female quota positions increasing from 41%to 45.44%。 好，那么具体呢，从数字上来讲呢，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运动员中女性比例将达到 45.44%， 超过了平昌冬奥会的 41%。 With this decision, skating joins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of Biathlon and Curling in reaching gender equality on their Olympic programs, while the bobsleigh and the skeleton, hockey, luge, and ski federations have all increased female participation. 继冬奥两项和冰壶之后，滑冰将成为又一个实现男女参赛平衡的大项，促使男女运动员比例更加趋于平衡。这个是此次项目调整的一大亮点。好，那么说到这里边有一个项目呢叫 skeleton， 也就是骷髅，它怎么就和冬季的项目扯上了关系呢？这个 skeleton is a winter sport featured in the Winter Olympics where the competitors ride head first and prone on a flat sled. It is normally run on an ice track.That allows the sled to gain speed by gravity. 好，这一项运动呢，其实是这个冬奥会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项运动。就是说，它的这个竞技运动员呢，他会头朝前，脸朝下。 是 这个 prone，P-R-O-N-E means lying face down， 就是说他的脸在朝下的时候，而且呢，他是在一个这个板儿。这样的这个滑雪车上啊，叫 flat sled， sled 就是这种雪橇。 对， 然后呢通常呢它这个会有一个俯冲，靠这个地球引力逐渐加速。 对， 所以说呢这真是速度与激情的体现。 是的，从雪坡上面滑下来哈，你想这个加速度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刺激的啊。 没错，它呢这是其实是这个冬季体育运动中的钢架雪车。 这个 skeleton 就指冬季体育运动中的钢架雪车，也叫做无舵雪车，就是说它没有方向舵的。 对 啊，也叫俯视冰橇，就是你俯趴在那边。 没错， 哎，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有那种就是凶险的感觉啊。1928年的这个项目首次出现在冬奥会上。 It was first contested at the 1928 Winter Olympics in St. Moritz. 这种钢架雪车的时速超过了130公里。也就是说你一辆行驶的车在普通的高速公路上一般限速120公里，它这个项目呢它的速度能比高速路上的这个限速还要高，因此呢它也被称作雪上 F1、就是雪上的方程式，一级方程式，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 好，那么回到这次增加的这个七项新增项目， The overall number of athletes has been reduced by 41 to reach 2,892, which is within the Olympic Charter framework. 那么此次的项目虽然增多了，但是参赛运动员人数将能控制在2892名，也就是2900人以下。这个呢，比平常冬奥会的运动员的人数也有所减少，它是符合奥运宪章的大的框架的。 With no new venues or fields of play needed for the new events, the program is in line with recommendations set out in Olympic Agenda 2020 and is another step to reducing the overall size of the games. 明白了，因为新增项目不需要新建场地，这也和奥林匹克2020年的议程所提出的控制奥运会规模和举办成本的理念相契合。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呢关于新增七个冬季奥运项目的这一则新闻。 好，那么讲完这一些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给大家再念一遍这篇新闻哈，看看经过我们讲解以后，您再听这一篇新闻是不是能够更好的理解了。 The title of this piece of news is Seven new events will be included in Bei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Seven new events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2022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which witnesses the highest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athletes at a single Winter Games to date.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r IOC, Executive Board, in July approved the addition of women's monobob and freestyle ski big air, as well as dynamic mixed team formats, including short track mixed relay, a ski jumping mixed team event, mixed team aerials, and a snowboard cross mixed team event. IOC Sports Director Kit McConnell said, The addition of these new events for Beijing 2022 reflects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make the Olympic Games programs more youthful and gender balanced. He added, I'm very pleased to see the increase of female athletes, especially in such exciting, groundbreaking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sending a message that the size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is being directly addressed. Beijing 2022 will see more female athletes and women's events than any other Winter Olympics, with female quota positions increasing from 41% to 45.44%. With this decision, skating joins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of Biathlon and Curling in reaching gender equality on their Olympic programs, while the bobsleigh and skeleton,Hockey, luge, and ski federations have all increased female participation. The overall number of athletes has been reduced by 41 to reach 2,892, which is within the Olympic Charter framework. With no new venues or fields of play needed for the new events,The program is in line with recommendations set out in Olympic Agenda 2020 and is another step to reducing the overall size of the games. 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篇关于冬奥会增加七项新的这个项目的一则新闻。那么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项目的名称啊，是不是能够熟悉了，还是否记得 skeleton 除了当骷髅奖，它还是一个冬奥会的项目，它叫什么呢？ 这个项目就是钢架雪车哈， 没错， 它那个钢架其实有点像那个骨架的感觉，所以 skeleton 其实就是钢架雪车的意思。 哎，我都感觉到非常期待啊！如果这项比赛进行的时候，那如果真是要现场去看，那肯定是特别刺激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雪橇也可以好好设计一下啊，包括那个雪车，如果说还能够有一些装饰啊，烈火的那种感觉啊， 你觉得是弄点穗儿穗儿是不是？然后在空中五彩的缤纷的飘将起来，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当它从雪白的坡道上从上往下滑的时候，那肯定特别精彩。 哎呀， 所以非常值得一看。所以到了2022年哈，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个项目。 好的，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 92.3 FM, 774 AM.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Learn English and get ready for the Winter Olympics.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那么在刚才的节目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篇冬奥新闻啊，是有关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将增加七个小项目的消息。那其实呢，跟这个新闻相关的有很多关键的冬奥词汇，也是值得我们去回顾和复习的。 对，我没有在这个新闻中提到的有一些个项目我没有仔细的去讲啊。现在咱们来看一下这几个项目。第一个呢叫 Bobsleigh， B-O-B，这个 B 要大写，首字母的 B， 然后 sleigh is spelled as S-L-E-I-G-H， 那么 B-O-B-S-L-E-I-G-H， 这个是一个项目叫做长锹啊，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个雪橇一定是比较长的那一种啊，叫 bobsleigh。 那我们刚才呢还看到另一个词，就是 hockey， hockey 其实是很常见的，就是冰球啊，在加拿大呢，这个冰球运动可以说是它的这个就如同于乒乓球对于中国的这个流行程度非常的普及，叫 hockey。 然后再来一个运动项目叫 luge， L-U-G-E， luge 是竞赛用的小型锹。那么当然 ski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滑雪。这个项目我感觉都是司空见惯，都是一个比较大众参与多的这种项目。然后呢再来呢还有几种呢，就是混合啊，这个新增七个项目里边提到了有好多混合团体赛，就是 mixed team formats。 比如说的话他提到了 freestyle ski big air 啊，就是空中的这种自由式的滑雪。然后说起这个 Bob， 刚才女子单人雪车也用的是 Bob， 这个词是 Women's Mono Bob， Mono M-O-N-O B-O-B， 这是女子单人雪车。那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Mono 这个词根，它的含义就是一个。比如说如果是独白，英文叫 monologue， 也是 M-O-N-O L-O-G-U-E。 那如果是两个人对话呢，英文是 就是 dialogue， dialogue， 这个简单哈。 对了，是 D-I-A-L-O-G-U-E。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 short track 短道，哎，我们之前有短道速滑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你还记得吗？哎，那这个短道就是 short track 啊。那么在这个各个冬奥项目中呢都有短道和长道之分哈，所以你看到短道这个混合接力怎么说呢， 是一个 short track mixed relay 啊。接力这个词 relay R-E-L-A-Y， 我觉得这个在比如说四乘一百接力啊这种接力里边也是用到了 relay 这个词。 嗯， 那我们会说 4 by 100 relay，就是四乘一百接力。好，这个跑步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 relay， 各种接力赛都是用到 relay 这个词。那我要是说到 a ski jumping mixed team event， 那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运动呢？ a ski jumping mixed team event， jumping event 就是跳台项目嘛。A ski jumping mixed team event， 其实听上去单词很多，但是每个都认识啊。 对了， 一个一个拆解开，那这个项目的名字就叫做跳台滑雪混合团体项目。 嗯， 啊，它是混合团体式的跳台滑雪项目。A ski jumping mixed team event。 啊，那么还有一个是 mixed team aerials， aerials 这个词 ，A E R I A L S。这个 aerials， 其实这个 air 就是跟空气那个 air 是一个词根，所以呢它是和空中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项目呢就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队啊，混合团体赛，就是 mixed team aerials， 大家能听明白就可以了。那除了之外它还有一个叫做 snowboard cross mixed team event， 这个是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赛。好，那说到这些比赛项目呢，我觉得如果大家 亲自去看过之后，估计对这些词的称呼还有它的这个比赛方式啊都会更加的熟悉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还有什么词我要提问一下大家啊，怎么说能够有更多的体现了女运动员的这个出场和参加，那句英文是什么来的，有一个 R 开头的名词，那个叫做 The highest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athletes 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地道的英文表达。那我要是说一个公司它的女的员工非常多，英文也可以这样用。 In this company, there is a very high representation of female employees. 这里就不是体育项目了。 对对对。 这里是员工 employees.、 对了。啊，这个公司里边可以这样说。那我要是说在公司里边有非常多的大学生比本科毕业的员工呢，你也可以说 there is a high representation of university degree holders among the employees. 哦，原来是这么说的。 对了，所以你看这个 high representation of 加上一类人， 嗯， 啊，这个表达方式呢就是很好用。 嗯，没错哈。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讲了北京冬奥会会增加七个比赛小项的这一篇新闻。并且帮大家回顾了一些比较关键的冬奥比赛项目，最后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些英语知识的拓展。好，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拓展您的冬奥知识，并且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奥运歌曲，叫做巴塞罗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巴塞罗那，巴塞罗那。